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雷天终究没能坚持到小五魂力耗尽，他自身已经被两大魂技拖垮了。他象征性地指挥着即将无法控制的雷鹰轰击而下，得到的也只是在比赛场地中央开个大坑而已。小五甚至没有出手一下，灰头土脸的雷鹰就已经丧失了继续战斗的能力。比赛进行到了这个时候，雷霆学院队员们的脸色都已经凝重得能滴出水来。史莱克学院虽然也已经出场到了第四个人，小五也明显是强弩之末，可是他们却连一个40级以上的魂师都没有出战，而自己这边却已经被击败了5个人。虽然对手的名单中并没有唐三，可是雷霆学院知道这场比赛他们想要获胜也已经很难了。评审席上一直观看这场比赛的雪夜大帝眼中异彩连连。 好一个史莱克学院，没想到他们在面对雷霆学院的时候也能胜得如此轻松，甚至连唐三都不需要出场了。 陛下，您觉得为什么史莱克学院能够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呢？ 当然是实力，这些孩子的实力似乎比预选赛的时候更强了。他们团结在一起团战时固然很强，但我觉得他们单个拿出来更强。那个40多级的小胖子在预选赛中居然没有出战过，宁宗主，难怪您会看好他们了。 陛下，您只说对了一半。我仔细观察过，今天这场比赛史莱克学院明显变得不同了。您说的没错，他们的实力似乎都有所进步了，这应该是不断通过实战和自身修炼提升的结果。但就算如此，他们也不该在眼前的情况下就获得如此巨大的优势。只出场了几个并不算是主力的人，就已经战胜了雷霆学院5名队员，还包括2名40级以上的魂师，这绝不只是实力那么简单。 哦，宁宗主，我怎么不太明白你的意思？ 宁宗主的意思是战术。不错，史莱克学院的实力确实要强过雷霆学院，但也绝不会强到眼前这种程度。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优势，完全是因为队员出场顺序和战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。表面看去，双方武魂并不克制，可实际上，史莱克学院一方却通过种种形式迫使对手被自己所克制，而且是全面克制。战术的应用，出场队员的巧妙安排，才造成了眼前的情况出现。 雪夜大帝目光凝聚，向宁风致递出询问的目光。 萨拉斯主教说的没错，正是因为战术。 在之前的比赛中，似乎并没有看出史莱克学院的战术有多么出色。按照你们的说法，这显然不是凑巧。 当然不是凑巧，有那个人在史莱克学院，又怎么会是巧合呢？看来教皇大人的选择是对的，这个人对于武魂的研究实在太深刻了，难怪会让他成为名誉长老。 萨拉斯主教阁下，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。 陛下，我还有点事先告辞了，至于我说的是什么，宁宗主完全清楚，您问他就是了。 说完，他也不等雪夜大帝有所表示，带着几名护卫离开了贵宾席。一丝怒光从雪夜大帝眼中闪过，只有他和宁风致才能听到的声音从他嘴边流出。 这个萨拉斯真是越来越嚣张了。宁宗主，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？ 他说的那个人就是唐三的老师，一位魂力不高，只有30级左右，却拥有着武魂殿名誉长老身份的人。这个人 乃是蓝电霸王龙宗门的后人，在武魂的各方面研究，我也要甘拜下风。熟悉他的人都称他为大师。 大师？宁宗主，对于这位大师，您有什么评价？ 宁风致微微一笑，只悄悄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。在这一瞬间，雪夜大帝眼中突然金光喷吐，身上爆发出了一股气势。虽然只是瞬间，但坐在宁风致另一边的古斗罗古荣却用一只手按在宁风致的肩膀上，传入了一丝魂力。雪夜大帝身上爆发的气息完全是向正面发出的，除了他身边的宁风致以外，并没有其他人感觉到。金光收敛，雪夜大帝的神色恢复了正常，刚才那瞬间爆发的王者之气悄然消失。 宁宗主，你说的是真的？ 虽然在蓝电霸王龙家族中，他被称之为废物，但在我看来，他却比整个蓝电霸王龙家族更加重要。 宁风致刚才对雪夜大帝说的那句话是：得大师者，得天下。 晋级赛结束之后，麻烦宁宗主帮我引荐这位大师吧。 唉，如果大师是那么好招揽的，他现在就应该在武魂殿了。我给陛下个建议，想要招揽大师的话，从唐三身上下手吧。他是大师最在意的弟子，也只有他才可能决定大师的走向。至于其他的人，哪怕是蓝电霸王龙家族的族长在这里，大师也绝不会屈服。 我明白了，我会安排的。 比赛在继续，史莱克学院一方依旧是小舞，而雷霆学院出场的却已是副队长雷动。雷动，43级控制系战魂宗，武魂雷珠。作为雷霆学院战队中最强大的控制系魂师，他的整体实力虽然比队长略差一些，但也是极其强悍的。武魂附体，雷动身上发出了一声破裂的声音，八道雷光同时从背后涌出，形成了宛如蜘蛛长腿的样子。虽然没有唐三的八蛛毛那么长，但看上去也极为奇特。两黄两紫四个魂环彰显着他强大的实力。唐三自己有一个魂环也是来自于蜘蛛，唯一的魂骨也是，因此当他看到对方的武魂之后，顿时格外关注。唐三希望能够从对方身上借鉴到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。伴随着裁判一声比赛开始，雷动的双手同时从身体两侧抬起，再向前虚按，身上的第三魂环顿时亮了起来。只见他背后的八根雷电长腿同时刺入地面之中，一圈圈圆形的蓝色闪电从掌中释放，并没有向小舞的方向发射，而是直接注入到地面之中。蓝色蔓延，以网状的形态飞快向周围扩散着。小舞仔细地注视着对手，但雷动却闭上了双眼，显然是不希望被小舞的魅惑技能打断了他这第三魂技。小舞脚下轻动，悄无声息地在外圈游走。雷动的身体始终跟着他的动作而转换着面向的方向，他能够精准地判断出小舞的方位，无疑是魂技的作用。那张蓝色的光网就像是雷动的眼睛一样，把握着周围的一切。比赛场地的面积很大，雷动释放出的光网蔓延到直径20米时停了下来，虽然很显然不足以覆盖整个场地，但这个面积却保持住了。当光网成型之后，他开始一步步地朝着小舞的方向逼近。 雷动所使用的方法和当初火舞对付我时很像，虽然技能不一样，释放的方式也不同，但却都是范围覆盖。雷动的光网虽然没有火舞的抗拒火环效果那么直接，但明显更加危险。一旦小舞被笼罩在那光网的范围内，必然会产生危险。 小舞开始加速了，当他看到雷动朝自己逼迫过来时，立刻开始在场地外圈奔跑了起来，尽可能地拉开自己与雷动之间的距离。他的做法很简单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不过雷动显然不打算给小舞像上一场那样的机会，在压迫了几步之后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虚按在地面上的双手一翻，掌心向上，双臂同时抬起。奇异的一幕出现了，地面上的蓝色光网随着他手臂的上举升了起来，竟然就那么飘向了空中。 雷动突然睁开双眼，大喝一声，蓝色光网飘飞而出，追踪着小五的身体飞了过来。小五的速度虽然快，但那毕竟是直径20米的攻击范围。雷动在睁眼的一瞬间把握了小五落地的时刻，气息直接锁定了小五的身体。蓝色光网在空中旋转飘荡，快速从天而降，笼罩在小五所在的范围。弹跳瞬移，小五将自己的速度完全发挥出来，希望能够脱离对手的攻击。在他的计算中，完全能够在光网追击到自己的时候脱离对手的攻击范围。但是很快小五就发现了不对，当那光网距离他越来越近时，他明显能感觉到一股吸扯的力量在牵引着自己的身体。 怎么回事？涌出瞬移也无法完全逃脱，我离手余也不多了。 那蓝色光网对小五身体产生出吸力时，不只是小五的身体被迟缓了，那蓝色光网覆盖下的速度也骤然增加。双手抬起，从雷动掌心之中各自喷出了一根蓝色的光丝，他身上的第一魂环闪亮，两根光丝分别从两个方向抽击小五的身体，发动的恰到好处，正是小五身体前行的必经之路，也是小五刚刚完成了一次瞬移后力无法接续的时刻。控制系魂师对于战局的把握能力确实不是强攻系魂师所能相比的，从眼前的局面就能看出，雷动的实战经验和对战局的把握明显超越了上一名雷霆学院的队友。面对两根挥击而至的雷丝，小五的潜力爆发了，身体再次腾跃，雷丝随之而动，追逐着他那修长的娇躯。人在半空中时，小五的身体突然折了下来，以腰部为中心做出了一个人类几乎无法做到的动作，竟是硬生生的在距离雷丝只有数寸之处闪了过来。此时上面的雷网已经照下，小五的身体还没有落地，眼看着他就闪躲不开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